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 D 一百城寨大时代。咁又一个星期啦，阿吴 Sir， 阿吴 Sir 成日话，哎呀，通啊，唔好嗌我吴 Sir 啦 ，Simon 啦 ，Simon 系嘛， 系咯， 唔得，即系我觉得同你一齐做节目咧，好似老师咁啊， 唔系。亲切啲， 亲切啲啊嘛， 嗯， 好啦，三文哥希望改到口啦吓，系啦，三文 Sir， 咁我哋上一星期咧就讲过一啲关于夜市嘅， 嗯， 例如大笪地啊、庙街啊咁样啦，嗯，就比较一啲系可以话系消闲嘅文化啦， 系啊， 嗱，今集我哋想讲讲一啲日常生活啲嘅嘢嗬，包括可能去街市啊，或者嗰啲士多啊、杂货铺咁，嗱。我真係有个疑问，士多同埋呢个办馆杂货铺有冇分别嘅呢？ 嗱，其实呢，一般我哋僆仔时候啦，去亲卖汽水啊，即係记得个部汽水机嗰啲吸咁样开个盖攞支饮桶啊，或者卖下烟仔啊，食食间可能喺楼梯口啊，或者系啲街角嗰啲，咁通常叫乜乜士多乜乜士多嘅。 係呀係呀。 咁呢办馆呢应该呢是規模大啲嘅， 哦， 即係大間啲，同埋呢佢有做零售同埋做批發嘅。 哦，做埋批發添㗎。 係啦，比如話你有啲細士多仔幫佢買啲其他啲貨品啊，嗯，買餅乾啊，咁我幫佢入啲貨，咁可能有少少優惠價啦咁，okay，樣。咁另一樣嘢呢就係，是，辦館通常係有酒牌嘅。 哦，系啊， 即系佢哋咧要卖咩咧？卖洋酒，最初其实唔系卖洋酒嘅，嗯，应该系卖糖酒。 哦，即系嗰啲孖蒸啊、烧酒嗰啲。 系啦，嗰啲烧酒啲，咁佢哋有呢啲牌照咧，先能够售卖嘅。咁，嗯，而士多一般咧系冇呢啲牌嘅咧，佢哋都唔会夹硬去攞嘅。咁， 哦， 所以呢啲经营手法或者啲特定嘅一啲要买嘅嘢咧，酒啊或者最后即系卖埋洋酒啦，咁佢哋都系要办馆为多嘅。 啊，你讲得啱啊，嗯，我醒起有印象啲。你一讲到酒呢，我觉得就会骨子啲嘅， 嗯， 即係办馆呢系点讲啊，装潢一啲咁样 嘅， 有个玻璃柜㗎，摆晒啲酒啊、酒啊成个各样咁样。 係啦，我好鍾意嗰啲装潢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嗯，你知我鍾意影相嘛，咁影咗好多呢啲咁样嘅传统嘅士多办馆嘅。咁，嗯，通常但我就觉得我自己个人嚟讲呢，就士多就亲切感啲嘅。因为咧同个老细通常有计倾嘅，唔知点解，同埋啲时候婆咧又好风骚嘅，有时话点啊哥哥诶仔咪嗰只僆仔啊，啊细佬使唔使买多包饼干食下啊？咁即系落去做下生意啦。咁通常话唔使啦，我啱啱打完波咁就买啲汽水啊，润下喉啦咁样。咁通常都会咁样咯。 系，同埋啲水柜咧，讲开卖汽水咧， 嗰个经典， 真系经典啊！而家就好似话啲卫生牌照嘅问题咧，就好少啊，就唔会再出啲水柜啦。咁，嗯，但系嗰阵时即系我觉得特别。冻嘅，哦， 好冻噶， 系， 我都觉得奇怪，点解特别冻嘅咧？即系谂住雪喺个雪柜度冻啊嘛，佢摆喺水柜度，咁我同埋咧就好兴咧，你知打完波兴合合噶嘛，咁我啲汽水咧，即系顺手伸只手落去咧， 系啊，冰一冰只手， 唔系趁阿豉油婆行开咧，我搵条毛巾咧， 吓，啊，哦，真系湿湿佢， 湿湿佢，扭扭佢，抹抹身咁样嘅，咁好舒服，系啊，我其实应该做埋啲咁嘅 嘢， 不过 啱呢啲嘢， 后生仔啊，细路仔啊，梗系冇所谓嘅，冇俾人见到得啦， 必经阶段啦， 系啦， 咁啊，同埋个汽水柜嗰度开个汽水，又可以搵个手接住个盖掩啦。 同埋有时成日有嘢换噶，好似好兴嘅，咩屈臣氏汽水啊，或者嗰时咧好兴有啲赠品嘅，咁好多时希望凑够一套唔知乜乜咧，咁就换。我记得最深刻印象咧，当其时我唔知边只牌子嘅汽水啦， 哦， 就换一个环游世界嘅物件嘅， 咁 佢就 总 之嗰个又有比萨斜塔啊、罗马斗兽场啊，咁总之凑够唔知全世界几多个，其实嗰个好好噶，嗰个咧其实系都系一个教育意义好大嘅。咁啊，呢啲换翻嚟嘅赠品又好，或者呢啲咁样嘅游戏又好啦， 嗯， 其实我觉得都令到我哋即系喺消费过程里面咧，都学到嘢噶会系。 系哇，好经典喎，啊，即系一个系知识宝库咁咯，可以话有啲可相传啦。另外雪条嗰啲啊赠饮啦，不再话下啦。 咁雪条嘅雪条棍有好多嘢玩，又系由木嘅去到胶嗰只，咁你可以 cut 嚟 cut 去，我砌窗啊，砌个堡垒啊，砌架车出嚟啊。咁啊，即系几好玩嘅，我觉得嗰阵时其实即系虽然所费无几啊，买啲雪条或者买罐嘢饮，咁但系喺个过程里面之后咧，其实系好多唔同嘅得着嘅会系。 系冇错，咁啊同埋嗰个年代咧，你知啦，超级市场就未咁盛行啦，各样啦，嗬，咩都系落楼下就一间士多一间办馆就搞掂晒， 搞掂晒 嘅。系啦，糖啊，豉油啊，杂货铺啦，系啦，冇错啦，糖啊，豉油啊，另外仲有罐头啦，最紧要啦。 嗱，罐头咧又咁讲咧，其实以前咧啲罐头咧，大部分九成都来自国内嘅。咁， 哦， 我最中意咧就我妈必定要买嘅，因为我成日要求妈记住阿妈咪落亲楼下咧就同。 同我买翻几罐午餐肉，同埋一个豆豉鲮鱼。咁呢啲系我挚爱嚟嘅。咁另外咧，我就好中意咧啲杂货铺里面咧有啲小动物噶，有啲猫啊，有养啊，雀狗一定有嘅，唔知点解好多狗啊，猫都最多一定系。咁另外一样嘢咧，因为佢以前啲旧楼咧，啲杂货铺咧就楼底高啊，楼底高咧，佢哋咧会将啲罐头咧就摆到好高嘅。咁我成日咧觉得突然间有啲罐头，即系比如就手啲，当然系最受欢迎噶啦。有啲溜楞啲嘅嘢咧，佢摆咁高咧，一系有糖竹梯。 啊，冇错。 嗱，如果老细咧再醒目啲咧，有支竹。 系系， 就撩落嚟嘅，一撩落咧，佢下面接住噶啦。 哇，好咁啊！ 即系其实都系好得意嘅。以前你知啲人咧，即系我成日觉得，上一代人咧，即系除咗揾食之外咧，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啲技能嘅。 啱， 正如我之前有一集我都讲过，有个批雪梨个阿伯，即系卖雪梨。咁大家咧都绝技嗰啲，即系绝世武功咁样啦。咁令到我哋喺嘅个即系成个消费或者系叫做即系生活里面咧，都增添咗好多唔同嘅乐趣，我觉得会系。 系零舍唔同啦，咁啊，另外仲有卖酒啦，咁啊可能再拉埋米啊嗰啲啦。之前我哋有讲过啦， 成 个各样啦。啊，你又唔讲又唔知，原来办馆咧佢系做埋一个批发 嘅， 系咪咧？ 有啲批发嘅，当然唔系。全部都系，咁但系因为佢哋本身地方大啲，存有后乜栏可以摆存货，咁佢哋都唔介意话卖翻啲俾翻啲小型嘅士多，咁作为经营嘅其中一个收入。 啱啊，咁另外以前啊，仲未分得咁散啊，会卖埋啲华妹啊、牛肉干啊，而家又唔同啦，啲独立店铺会专系卖呢啲啦。 系啊，冇错。 咁仲有一样我觉得好得意嘅，就嗰啲零食系货翻嗰啲小朋友一二年级。即系可能佢好细嘅价钱已经有交易噶啦，两毫子、一毫子，我唔好记错咧，我唔记得喺九龙城定边区啦，就仲见到一啲咁样嘅好旧式嘅士多嘅，佢卖嗰啲嘢就好平嘅，我都问过佢，我话咦点解咁平啊？你卖得？佢系啊，因为如果你卖得贵咧，小学生放学就冇钱买噶啦，一蚊两蚊，我哋大人就好似好容易啊，跌都跌咗，未必执到，但系一两毫咧，佢哋觉得已经系好好贵噶啦。 冇办法嘅，我哋僆仔呢啲零用钱有限。咁同埋咧，就嗰阵时选择都唔系话特别多嘅。我印象中我小弟我咧就有一只糖咧就好中意食嘅。唔知大家有冇食过？嗰啲叫太空糖。 太空糖啊！ 嗱，真系我好中意嗰个包装，好日本入口噶。咁有个氢气球载住啲猫咁样嘅，咁好 colorful 嘅，好细细包咁样咧。搣开之后咧，啲糖咧系白色啊，粉粉地红色啊，咁倒落手嗰度咧就一粒粒好似丸仔咁，但一摆落口咧就即溶嘅，咁啊同埋好甜嘅，咁我就好中意食嗰只叫太空糖，咁我觉得呢个又系一个好重要嘅回忆嚟嘅，会系 啊经典啊，咁另外仲有你讲开啲，有吹波胶啦，而家都有得卖嘅眼镜朱古力啦， 眼镜朱古力啦， 呢个真系儿时必备必买嘅， 同埋有啲巴巴纸啊， 巴 巴纸咧就我哋唔知道大家应该玩过嘅，其实咧系啲嗱，例如擦地炮， 有擦地炮。 擦地炮玩过啦，即系呢啲叫做我而家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做武器啊，擦地炮啊，即系其实摆落地下一擦咧，咁就 噼啪啦咁样嘅， 即系吓人嘅啫。我嚟，另一只叫臭蛋。 哦，臭蛋啊！ 嗱，臭蛋咧，就其实我觉得唔应该卖嘅。咁但系佢嗰时啲士多办馆就摆埋二角，咁你要同老细咧单声啊，老细。臭蛋得啦，咁佢话俾你卖俾你啦，跟住买樽系个玻璃啱嚟嘅，好似药水咁样， 系 一个黄色好似尿液咁嘅颜色啦嘅物件装住啲液体嘅，咁总之你爆开嗰个啱咧。就会有好大阵好似阿摩尼啊，或者啲好似啲臭皮蛋嗰啲咁嘅味道嘅，好恶顶嘅。咁、 okay. 我哋受咗曳嘛，曳就做乜咧？即系比如人哋虾我哋咧、我哋咧就抠唔觉意整擦地爆炭下，因为就整个臭蛋咧塞落书包，等佢成身臭，即系唔知点解细路仔系白厌啲嘅。咁啊呢啲其实喺某啲嗰次童年时候嘅士多，可能喺啲洒字区啊，讲紧啲我以前我住 喺黄 大仙嗰边啦，咁上村下村好多七层高嘅嗰啲洒字屋苑，地下好多啲咁铺头仔嘅，其实都有得卖。 哦 ，OK， 偷偷地计咁咯，我记得嗰啲沙炮咯，白色嘅吓，卷埋掉落地就白一声嘅， 系啊， 系啦，咁相信都有啲违禁品，但嗰阵时就冇乜点理噶啦，系啊，冇错， 即系但已经禁咗，但系我哋仲可以买到， 都可以买到。几蚊鸡袋啊？ 其实即系佢偷鸡卖俾我哋咯，我哋佢都讲明话啦，你有冇周围放啊？你自己谂方法，唔好俾人知道捉到嘅大件事咁样。咁我哋细路仔，你知又唔怕死噶嘛？ 冇错， 买一串翻嚟玩下咯。咁点样玩法咧？ 逐张拆出嚟咯，吓人咯。 唔系，我唔吓人嘅、 啊。 一炮咗之后，我哋始终知道系较为危险啲嘅细路仔。咁就唯一方法咧，就攞个蓝罐曲奇罐。 哦， 系啦，好简单啫。 一点抌落去坐住佢。 哇！ 你享受嗰下咧，爆嗰下咧，同埋将你自己嘅引体上升，哇！咁一个弹得两个 pat pat， 跟住咧一打开，哇！成阵嗰阵硝酸嗰啲味咧，里面啲红色啲纸烂晒， 冇错， 咁啊千祈 火药味道， 千祈唔好摆一串落去，一串落大件事 啦，不得了啦， 你就不得 屁股都开花啦， 系啦，敲阿妈唔喺度啊，喺后巷啊，乜鬼嘢咧，就攞个病罐出去就玩噶啦。 系我试过啦，嗰阵时小学我五六年级咯，唔记得咗啦。咁人哋俾一个我嘅，咁我自己戆居居揸住，我唔冇放手咯， 冇放手啊。 系啊，嗰时好 手指喺度，仲 手指就喺度，但系就爆开咗，又唔敢话俾阿妈听嗰下惨啊。 通常有啲咩？ 我话自己做劳作戒亲咋。 系啦，闪闪失嘢，你千祈唔好 话。系啊，死得啊， 死得噶啦，即系嗰啲事后嘅极刑，仲大镬过， 仲大镬啊！系啦，冇错，呢啲系绝对系以前童年。是个回忆啦，呢啲百厌嘢啦，同埋一啲走法律啦啦，咁当然而家就冇晒呢啲东西 噶啦，而家 因为违禁品啊犯法啦嘛，啊讲咗啲士多办馆，咁另外我想去一去另外一边先，街市档嗰度，街市平时我哋买餸就嗱，以前啊冇咁多新型嘅街市， 系啊， 唔同而家啦，因为大财团啊收购啦，各样啦， 全部都系， 系啊，以前都系露天啊，各样啊买餸咁啊，其实而家都系噶，因为好多区都保留翻呢个街市特色啊，我最有印象咧，嗱佢哋写嗰啲字咧，系咪有个？名堂嗰啲嗬，个十字啊打个交叉，系六字就一点一画咁。我细个我好大个先识啊， 系话嗰套字咧，我哋叫中国字， 系 或者叫花马。 啊啊啊！ 有个名称嘅，话说呢啲唔知边系中国苏州嚟嘅某种特定嘅中国文字， 系 专门系商业使用嘅，即 系 类似一啲又唔好叫密码，但系系佢哋经常喺出纳写即系单据时候咧就使用嘅。咁我哋香港咧，其实而家仲有人用紧嘅，但 系 又为数即系当然越嚟越少啦。攞一脱嘅铺头，大部分啲账单啊或者啲往来单据，大部分点银行啊都系用翻呢只花马字去做嘅。一个即系写法嘅，咁一嚟就用难去冒啦， 同埋二嚟 就大家嗰、那个大家认可咗嘅呢个咁样嘅写法，大家都认识嘅。咁突然间你话转阿拉伯数目字，佢哋唔惯嘅，咁所以佢哋通常用毛笔，嗰阵时仲用毛笔噶嘛，咁、会用呢啲咁花马字咧作为呢、這个。交易嘅一个条款上嘅字号咁啊， 条款字号咯， 系咯。 我记得早排就有一间，我唔记得系茶餐厅定食肆，咁佢有个 keeping 位嘅，佢就系个价钱咧就写翻呢啲街市嘅花马字啦， 系 吓咁啊，好多传媒采访啊，吸引啊，因为讲真啦，好多年轻人咧唔识睇嘅，真系唔识睇噶，我哋好大个，即系睇得多啊，跟阿妈去买餸啊，先知道了解系乜鬼嘢咯。 其实好多旧嘅嘢咧，逐渐消失紧噶，或者调翻转某啲嘢咧古老当翻时兴，咁又攞翻出嚟变咗揭秘。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其实根本就见惯见熟，即系都经历过呢啲咁样嘅时代啦。 即系等于嗰啲宣纸啊，各样啫嘛。哇！而家个价钱啊，真系天价噶。 系啦， 一张台一张凳咧，即系好紧要啲数字。系啦，诶，讲开街市，另外杂货铺嗰度咧买鸡蛋咧，阿吴 Sir 都预备咗啲图片啊。 系 包装啲鸡蛋都讲技术。 系啊。其实真系，我觉得以前个世界咧真系好简单，即系而家咧又要包又要点样胶袋啊，又要付款啊咁。你以前即系其实根本就你望下睇图片，其实根本好简单。佢有扎报纸已经折好晒度啦，跟住咧个老板抽出嚟一折，咁折一个袋仔三角形，咁就将鸡蛋逐只 放落去咯。 放之前佢要驗蛋嘅，嗱、 okay, 呢個又係一個又係一個 智慧啦， 智慧嚟噶啦，照一照，朗朗嗱，咁佢會話聽，即係基本上我信得過佢噶啦。 Okay, 如果唔係自己照啦，咁佢又會喺個盞燈下面咧就照照只蛋啊靚喎，咁啊執俾你嘅。 咁、好啦，打暫斷你先，點為之唔靚呢只蛋咯？係咪佢個網唔一個獨立咧？ 唔獨立，同埋 咁耐未睇過， 同埋定咗。 Okay, 即系佢要有少少朗朗地嘅、 即系固定一个。 其实佢系攞上嚟佢嗰个 yolk， 我唔知叫中文叫咩，嗰个蛋黄定咩啦。佢系 蛋白蛋黄。 系啦，咁你系见到里面啲嘢仲系会喐嘅，同埋即系会喐，而且你只手喐咧，佢会有摆动噶吓，即系咪死实实啦？ 冇停咗喺度。 系啦，冇停咗，停喺度，即系蛋坏咗噶啦。咁同埋颜色通唔通透啦，个蛋壳啦，咁因为你系有毛孔噶嘛，个鸡蛋壳。咁如果里面系有坏咗嘅，或者有细菌入侵咧，咁就唔卖得俾你嘅，臭嘅啫。 蛋。咁、啊、所以啲老板好均真嘅，即系我觉得嗰年嗰年代啲人咧卖嘢咧，就即系叫做唔靓都唔卖俾你嘅。 冇错冇错。 咁讲真啦，你睇翻个图嗰度，佢真系讲翻执只鸡蛋，执完之后咧摆六七只，跟住你就接埋之后咧，条咸水草，诶、条咸水草即系先至系最重要嘅经典啦，攞出嚟撬一撬，一索。咁你就成抽蛋就可以攞得走啦。啊，其实讲真，咸水草呢样嘢咧，就近呢十年都冇乜点噶啦，冇乜点见过。因为有其实香港以前咧，我记得有位老人家或者有几好多、有啲铺头系专提供咸水草嘅。咁、就俾啲啲街市所用嘅。咁但系就后屘伯伯退咗休啊，同埋最后一档都冇做啦。咁而家其实基本上你想搵咸水草几难。咁同埋一样嘢咧，识得摘咸水草嘅即系档主咧，都一嚟上咗年纪啦，二嚟或者退咗休啦。咁你见佢以前其实根本买个冬瓜，即系唔系一个啊，解一解。 系 咁又穿条带落去，即系穿咸水草里，又戳住又可以翻屋企啦。买条鱼 有咸水草， 你边度洗咸先要洗胶袋啫？佢就喺个腮嗰度咧。系好得意嘅，佢即系可以戳住个腮嗰、个鱼腮度咧，扣住一拉一拉咧，咁你条鱼就抽住翻屋企噶啦，已经系嗱咁呢个，因为我觉得好， 好似钓鱼翁咁， 好有趣嘅。 系 即系题外话，我又讲翻个即系真人真事啊！我唔知道之前有冇讲过， okay. 就系咧，你有冇睇过猪皮上面嘅文字啊？报纸啊？ 吓，猪皮上面文字冇啊？ 即系咁样，唔知道大家有冇买过啲主妇或者妈咪啊？买咗嚿猪肉翻嚟，连埋猪皮嘅，即系五花腩嗰啲啦。咁、啊，以前即系佢包住报纸啦，搵咗报纸包住，嗰啲油墨好劲噶嘛。咁啊，就绑住咸水草攞翻嚟。咁我就帮我妈负责，就即系解开啲餸啦。 系 一解开之后咧，就发觉咧嗰阵猪皮面咧就复印咗份报纸嘅内文喺里面嘅。 O K， 咁啊，见咦，个猪皮 印咗落去， 印咗落去就系印咗啲油墨甩咗落去嗰个猪皮嗰面嗰阵度。咁、我睇咗睇，当好似好笑，咦，份报纸可以要透过猪皮嚟睇，原来咁即系反转咗啦。咁、但系即系我会觉得其实几得意嘅， 系冇错，得意，唔同而家年代啦，乜鬼都胶袋啊，样都买样嘢都四五个胶袋哦。以前好简单，咸水草嗬，咁啊搞掂噶啦，报纸真系啊， 袋你可以用咩嘅？你可以用或者有张相啊，我哋又睇翻一张彩色嘅街市相啊。 啊，街市相系好啊， 我睇睇先。嗰张相咧有个得意在咧，就以前见到啲人咧，就啊呢张呢张嗱，见到咧，其实以前啲街市咧就咩噶啦， 好简陋， 好简单嗱。佢哋通常咧就你见，如果佢唔用即系咩嘅话咧，你见到 唔用帳篷啊， 一用帳篷啦，用遮嚟搞掂啦。咁二嚟咧，见到嗰个中间嗰个衣咧就攞住个胶嘅篮或者藤篮嚟，一藤篮嚟嘅。咁藤篮咧好好洗嘅，即系譬如你真系好多有啲湿湿落落或者一包嘅话咧， 买重篮， 一买重篮抌晒落去。买重篮必定摆喺厨房或者系临出门口挂喺度嘅，方便你出去买嘢。咁呢个买重篮咧，而家我估都有人用嘅，而家用紧手拉车仔。 系冇错。 以前冇手拉车，以前系用，而家用手拉车，以前系用呢个买重篮。 系你讲起个印象翻嚟啦，预长片里边饰演马姐嗰啲人物咧吓，个个都一定系拎住呢个买重篮噶啦， 冇错， 去街市噶啦，马姐又嚟买嘢咁啊， 系同埋一样嘢， 即系环保， 系啦，同埋一样嘢咧，你留意佢啲鞋咧，以前咧就着一种胶嘅拖鞋仔嘅，系再早期咧系着木屐嘅，嗱、所以以前嘅街市咧。除咗啲叫卖声啊，即系嗰啲十蚊件嗰啲嗰啲吓，啲 买嚟拣， 即系买嚟拣，因为旧，因为新噶啦， 新噶啦， 新噶啦，以前真系好大声，街头嗌到街尾嗰啲咁嘅声音咧，即系嗰啲叫卖声好犀利。另一种声音咧，就系嗰啲木劇声，即系以前嘅本地人咧吓，佢哋本身冇即系去街，其实最容易买到咩鞋咧，即系买到皮鞋好贵噶嘛， 系， 同埋一般普罗大众其实都系着劇。咁讲开着劇其实都木做㗎啦，咁有个粒面啦，咁同埋呢佢面头呢有一陣皮或者胶嘅，咁嗰隻木劇呢原来话说係 tailor made 嘅，即係你可以订做，订做意思唔係俾个 size 咁简单，係你去到个木劇铺头嗰度坐喺度，个老板呢就同你度一度脚，就攞个款俾你摆一摆落去，即场呢就嗰块胶嗰块带呢，即係箍着脚嗰块带呢，嗰块胶就即场用揼俾你嘅，即系你只系脚有啲人大只啲， 即系厚啲， 厚啲 系啦。 咁你着落去，你要即时要试啊。 系， 咁佢即时根据你只脚，你着咗落之后咧，就箍埋之后咧，就即场揼俾你， 真系。 咁啊，即场可以着得走噶啦。 系 咁所以以前咧，唔系话 唔系咁求其啊， 唔系求其啊，同埋嗱，而家通常都少咗啦。以前咧就通常啲卖鱼档啊、猪肉档咧就先做木屐嘅，其实就唔系嘅。一般嘅街坊街里咧都系印对木屐落街嘅。 系 嗱，呢个就街市一个好重要现象。 真系早年啊，系啦。咁我哋咧就提及过四大公司啦。嗱，细个听阿爸阿妈都提过一样嘢，我啊数得一间半间啫。其实四大公司系边四大咧？ 嗱，先施啦， 系 永安啦、 啊， okay, 大新啦、啊。同埋中华 哦，中华就未听过，其他我就听过 啦，已经 哦，好早结咗业， 然后已经冇耐就冇做啦，已经咁、所以其实就甚至乎今时今日现存嘅系得翻两间啫， 系 就先施同埋永安 哦 ，OK 系啦，冇错，我住佐敦嗰头咧都有间永安，咁、有时夏天咧咁啊食完饭咧，如果放假咧，我都入去凉下冷气，兜个圈嘅大佬，因为太热啦，系啊，啲冷气真系好正啊，嗱，我哋预备咗一啲相片嘅，或者我哋睇睇啲相啦，究竟佢哋当时呢几个咁有冇关系呢？我一定系唔使讲噶啦，一定系有钱人噶啦， 哦， 系一定系有钱人噶啦。嗱，依间就先施公司创办人咯， 系呢个马应标啦。 OK， 咁啊创办人啦。咁、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啦，其实佢哋咧即系头先所提及到主要个头嗰三间、先施永安同埋呢个大新百货嘅创办人咧，原来咁啱得咁巧咧。 Okay. 都是来自呢个广东中山同乡嚟嘅， 哦， 同乡嘅， 大家都系中山人， 系啊，同埋大家都系咁啱咁巧，亦都喺澳洲嗰边咧，就做啲果栏啊、生果嘅发迹嘅， 哦， 系啦，咁所以佢哋都好有渊源嘅， 系系 系啦。 哦，虽然话冇乜特别正式关系，但系同乡咁亦都做下啲生果啊、批发啊嗰啲各样嘅，哦， 冇错。 啊，佢又会谂到嚟香港就会搞下啲百货公司咯。 嗱，我相信嚟讲都系佢哋喺当地咧，即系营运咗一段时间啦，咁做开生意亦都喺西方地方啦，咁、吸取好多唔同嘅营商经验啦，再加上佢哋可能亦都曾经去过睇过啲唔同嘅百货业嘅盛行啦，咁、觉得咦，中国上面系冇一啲百货公司、可唔可行咧？咁同埋佢哋咧都发觉香港呢个地方咧系特别适合咧作为咗试点嚟。 哦，做一个试点，因为始终都系大城市啦。另外啱啱就繁荣起嚟啦，咁啊变咗就啱啱好可以试一试啲情况嘅。嗱，或者我哋一路去啲相睇睇啦。啊，嗱，呢个系一个我广告嚟 嘅，系啊，呢个其实当时咧系即系先施首创嘅，叫做不二价。 系 咁不二价咧，英文叫 one price only， 即 系话你唔好讲价啦。总之呢个铁定嘅铁价不二，咁嚟到，因为其实好早已经有嘅呢样嘢。咁同埋讲真咧，即系又咁讲，其实先施呢个名咧就非常之改得好啊。咁原来英文咧就直译，就叫先施啊。 哦，先施啊，咁就咁先施 啊， 诚实 系啦，冇错啦。即系其实咧，我觉得以前嘅人咧就好叻嘅，即系呢个老板，哇谂个名做生意。最紧要诚实啊嘛，可靠啊嘛，咁用呢个名再译翻翻嚟咧，同埋呢个名咧，原来咧亦都有个中文咧，呢个先师咧喺中庸呢个四书五经里面咧，亦都提过个先师而成， 犀利喎， 系啦，即系话其实咧。先施就要诚信嘅，咁、所以其实系同个英文咧系一齐贴合住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 相辅相 成嘅，所以我觉得佢哋做生意咧又诚实又可靠，咁、用咗呢个作为佢名称。 系哦，咁有意思个名啊！我相信老板都读好多书啊。 系啊，同埋咧话时话咧，佢哋呢个所谓铁价不二或者叫做不二价咧，其实早年咧真系冇乜人点讲嘅，即系佢哋觉得咦做生意最要均真老实，但系咧你下下你啲中国人。买嘢最喜欢讲价 特别去开我哋头先讲嘅街市啦， 系啦， 各样啦。 咁你去开摊档街市平啲啦，唔该你啦，帮开熟客仔咁样。咁通常嗰啲梗系冇乜所谓啦。咁但系去到嗰间一间叫做有翻咁上 class 嘅百货公司，你唔可以同个售货员话喂平啲啦，同埋个售货员都唔系老板嚟噶嘛。你唔可以突然间个售货员，好啦，心情好今日咪平啲俾你啦，咁样死得噶嘛，俾老板闹噶嘛会。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好机会咧， 系 令到中国嘅消费者咧明白，买嘢咧系应货真价实嘅，同埋咧佢亦都觉得咧，我哋啲价钱咧系公道嘅。 冇错，即系佢又唔会浪高俾你，等你减嗬，你亦都又唔好咁样减价，讲呢样讲样嗰样啦。总之就铁价不二， 铁价不二 啦，系啦，不二价啦，好清楚啦吓、啊。好啦，咁我哋一路睇一睇啲相啦吓。哦、啊，呢一张系一个圣诞老人圣诞节嘅嘢，亦都系先施嘅，系咪咧？ 系冇错， 当年嘅。 其实咧呢张相大概都系六七十年代啦，咁、你见到其实咧，大家都要了解一样嘢， 百货公司呢个咁嘅概念咧，其实喺西方已经盛行咗好耐嘅。嗱，讲翻少少转头啦。 好啊。 咁香港最早嘅一间百货公司咧，可能大家都听过，今时今日仲喺度嘅，就连卡佛。咁、 哦、 其实喺好早嘅，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喺本书度写过啦。其实喺1848年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即系英国人佢哋咧，有一两份合资嘅。咁、 哦、 当时系卖主要卖啲船上用品啊嗰类咁嘅杂货。咁、最后咧发觉，咦，喺香港亦都可能可以做到生意嘅，亦都好多，即系当时好多外籍嘅商人嚟到香港踏足做生意，亦都有一个咁嘅需求喺度。咁佢哋顺理成章啦，吓、咁有个咁嘅市场，有咁嘅需求，咁佢哋开咗一间名为连卡佛嘅公司，作为香港第一间嘅外资嘅百货公司。 系 咁，至于头先所讲翻转头咧，我哋四大百货、其实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信息，就话我哋中国人做生意好叻噶嘛，但系亦都唔能够话纯粹系一个殖民地上面俾外资垄断嘅。咁所以佢哋其实亦都有一种心理上觉得，我透过我哋中国人去办呢个洋货，但其实主要咧。呢一类百货公司咧，四大百货公司咧，主要咧都系扮洋货为主嘅， 即 系入啲洋货翻嚟。 即系啲来佬嘢啦， 来佬嘢啦。嗱，话时话来佬，大家可能听来佬来佬，唔知点解嘅。 点解我就知道外国嘢 嘅？咁、我哋香港系 有典故嘅， 系殖民地嘛。 系啊系系。 咁皇家系乜嘢啊？ 皇家就英国咯， 英国皇家啦，就 royal 啊。 哦 ，royal 啊，即系英国老嘢。嗱，开头你一定卖英国人嘅嘢，咁啊，慢慢可能卖其他欧洲啊、美国嘅嘢，但系当然最重要。货品咧都系来自英国为主嘅、 哦，就咁用皇家 royal 咁样字 ，royal 来佬来佬来佬 咁啊，来佬嘢啦咁样，嗱、咁大家都将呢个字变成咗系外国嚟嘅进口货， 系 咁样，嗱咁啊讲翻转头啦，咁当时其实我估即系好多呢啲中国人亦都系即系叫做哇趋之若鹜啦，见到哇自己中国人开间百货公司几巴闭啊，咁啊佢哋最初喺上个世纪初咧就喺呢个中环嘅黄金地段啦、德辅道啊嗰带咧，其实就慢慢开展呢个咁样嘅事业嘅，咁、当其时亦都有个好有趣地方咧。其实佢哋好精明嘅，好似啲老板，即系阿马氏同埋郭氏咧，即系两家人咧，佢哋好有生意头脑。佢、觉得买嘢嘅过程里面咧，其实系要享受嘅、除咗佢哋分门别类将啲货品摆得好好之外，唔同嘅部门啦，甚至乎咧，佢哋个橱窗设计咧，其实系首创嘅。吓、因为嗰阵时其实大家买嘢咧，都唔会话好注重啊，入到最紧要平靓正噶嘛，都谂住觉得咁谂噶啦，但系话唔系，原来喺个消费过程里边，其实系需要去有广告、有宣传嘅、咁除咗当然买报纸之外啦、新闻纸之外咧，咁喺个橱窗设计上面咧，都要花心思嘅。 又系，即系譬如我冇原本就冇呢个买嘢嘅欲望嘅，哦， 系， 但行过见到，咦，啊特别标志，有件新衫挂出嚟， 撩一撩你哋欲望， 系撩撩咁啊，要行入去睇睇啦。 冇错啦，所以佢哋好摆重本去， 系啊，特别啲阔太啦，可能我即系又唔使开工啊，咁啊行下公司。一见见到，诶唔得，一定入去睇睇先哦。 嗱，同埋另一样嘢咧，而家咪好啲百货公司咧都好兴下面有啲地方卖食嘢啊，或者乎顶楼有啲咖啡室啊咁样。其实早年咧呢啲百货公司咧已经做咗呢样嘢嘅。吓，佢哋好聪明，佢哋觉得咦买得嚟，梗系想个客流耐少少，再帮衬噶嘛。咁可能佢哋已经谂到呢个方法，就一定要喺间公司里面咧，喺某啲高层嘅层数度咧，就预设咗啲比如饮下嘢啊、咖啡室啊，甚至乎有歌厅嘅。咁甚至乎有娱乐嘅。 即系 譬如话斋，佢哋后期之后冇耐就喺上海，就先施永安大新咧，亦都喺上海开业嘅。咁佢哋嘅公司里面系成栋楼噶嘛，咁楼上嘅花园咧就开辟咗咧，就俾佢哋啲顾客咧可以嚟行下花园啊，或者饮下嘢啊，咁变成咗咧 hea 住行，咁成日就喺度发生噶啲嘢，咁啊帮衬多啲，买多啲，咁啊生意梗好啦。 系，即系等于而家嗰啲大公司好兴嘅 food court 咁样啊，喺嗰度食嘢。哦，原来早期已经有 噶啦，所以呢啲完全唔系一个新鲜事物嚟。 嗯，翻回以前啊，已经咁 好 兴 啊， 咁前卫啊， 啲乐队啊，请啲唱曲嘅人嚟即系招呼下啲顾客咁。你知啲顾客都系个个身娇肉贵噶嘛，同埋嗰班当年能够可以帮衬呢啲四大百货嘅人咧，都系非富则贵嘅价位。 哦 ，OK， 嗱，咁我哋继续睇睇啲相啊。我头先先撕花纸啦， 扭咗样花纸啦， 系啦，我哋好，我睇多次花纸先。 花纸呢样嘢咧，其实我就好中意草嘅，即系佢哋其实早年呢啲即系几间百货公司咧，都注重宣传同埋个形象嘅，所以佢哋。就有自己的设计部啊， 即係尤其先思永安佢哋自己有專門嘅設計部門咧，就咧就同佢哋嘅本身個形象咧、設計啲唔同嘅花紙。 OK， 特別你見到呢張咧係講緊聖誕節嘅， 係 嚇，尤其聖誕節咧，嗱你知啦，阿通，聖誕節係一個購物最有氣氛高漲嘅時候嚟噶嘛，咁呢個檔期你買得到就真係好掂㗎啦，咁所以佢哋一定要即係出其不意啦，盡量將自己嘅最好嘅嘢同埋最包裝最靚嘅嘢呢能夠可以話俾顧客聽到。 OK， 同埋一睇个货品就知道，哦，原来系先师爷，哇，贵嘢啦！ 系啊，同埋你包完张 胶纸啊， 都唔同啲啦，哇，送俾你啊，今日生日圣诞快乐咁样，哇，你望到先师啊，永安啊，咁大家都知道，都唔会系即系平嘢啦， 冇 错，佢乎都有啲嘢，应该 好名牌， 好名牌，应该系啦。 咁啊嚟，咁我哋一路睇啲相落去啦。啊，依位有边位啦？ 嗱，呢位同埋下一位咧，就系郭全啊，郭乐两兄弟嚟嘅，就 系 呢个永安百货嘅创办人 系 系啦，咁佢哋其实都系好有见地嘅，即系佢哋本身嚟讲，即系佢哋本身系即系点样去营运咧？其实呢样嘢咧，其实真系我觉得佢哋系早年咧系吸收咗好多外国嘅经验，咁样去做嘅， 系 吓，咁所以我成日觉得佢哋亦都希望可以同。中國人呢即係叫做爭返啖氣嘅、即係覺得爭返啖氣呢樣嘢其實多多少少呢都會有一種叫做即係點呀即係將自己中國人嗰種即係拼勁啊同埋即係 展現出嚟。 展現出嚟。咁呢樣嘢呢其實我會覺得某程度上呢係一種動力嚟嘅。咁同埋佢哋能夠可以引入多啲唔同外國嘅商品呢俾、我哋自己香港人好中國人好呢多啲選擇呢係好嘅。 係呀好嘢喎、啊。嗱佢嘅概念係咪同而家都係一樣嘅呢即係一間百貨公司或者大公司裏面有不同 counter， 以前都係咁喎就賣不同嘅牌子嘅。即係不同嘅來佬貨咁樣。 不同來佬貨。同埋呢、其實呢佢哋以前呢咁多年前已經興咩秋季大減價。 係呀成日聽到賣告白。係 啦即係佢賣好多告白大減價。嗱頭先都話佢不二價就平時不二價啦。 係 呀。硬住心腸唔會減價俾你。但呢去到呢減價嘅時候呢就真係會割喉式。减价，咁令到大家顾客上好开心啊，排晒队啊，咁又可以有气氛啊，而且最要货如轮转啊嘛，做生意，咁尤其啲咁大间百货，你谂住养几多人嘅，咁啊占地咁大，佢啲货停咗喺度大件事啦，咁所以佢哋，同埋咧好多时咧，呢两间百货咧都系喺中环呢个黄金地段啊嘛，咁好多时早年战前咧系啦，早年好多呢度叫做走省港嘅水客。 哦、 大家又知道其实呢走水货其实唔系又唔系近呢十年八载嘅事情嚟嘅。其实我相信呢即系。 唔系正止喺上水嘅啫。 总之有任何商业交易嘅场地或者系有流通嘅地方呢、一定会有呢类咁样嘅生意做嘅。咁、所以呢佢哋啱啱开正呢个上环码头嗰带。咁、好多时嗰时就好多。省港嘅交流嘅船隻咧、就往流往環嘅，日日都有嘅。咁變咗有一班人咧，特登咧又嚟採購啲貨品咧，又翻去國內售賣嘅。當然後期佢哋喺廣州咧都有開設分店嘅，咁希望可以做多啲生意啦咁樣。咁但係奈何當然四九年前還好啦， 好缺乏。 咁之後慢慢個社會又唔同咗啊，逆權咗之後，咁就動盪好多百貨公司嘅後人亦都遷移到香港生活啊咁樣。咁所以其实喺成个过程里面呢甚至乎喺我印象中佢哋喺嗰啲资料呢佢哋喺抗战阶段时期呢、因为亦都受到好大嘅即係比如轰炸或者条生意好多都流失咗啊或者好多嘅原因。咁当时亦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理念就是爱国用国货。 哦、okay. 是啦其实呢样嘢呢系咁多年嚟都有嘅但反而当然喺啲特别时期啦呢类比如抗争时期嘅时候呢咁佢哋好强调就用返嘢国货嘅。 用返国货先。 係啦因为其实讲真佢哋卖洋货呢其实都有风险嘅。当时因为其实当时亦都会尤其日资嘅货品啦、或者一啲其他嘅货品可能佢哋都希望尽量去用国货取替嘅。咁、希望大家去即一种爱国嘅热情呢。 一啲情怀啦。 情怀啦可以支持住个生意。之余咧，亦都能够可以有做一种救国嘅感觉喺度。 哦，系咯 ，OK， 因为太多了、好啦，嗱，图中呢张相咧系一个旧嘅旧楼唐楼，依间系咩咧？嗬， 呢间永安嘅百货， 成个前身 系啦。其实咧好得意嘅，佢哋本身嚟讲咧，尤其可能举个例子咧，永安本身嚟讲，佢唔系单，当然佢以做百货起家啦。 系 咁，但系佢本身亦都从事好多唔同嘅生意、例如佢有做啲保险啊、或船务啊嗰啲嘢，即系其实佢哋个业务太庞大啊。 系 咁，同埋牵涉到好多唔同嘅商业嘅范畴。 酬。咁佢哋当然咧，肥水不流别人田咧。比如佢哋有咁样嘅能力、咁嘅财力嘅话咧，佢哋都可以做一类类近嘅相关行业，帮助到佢哋嘅收入咁样。咁、所以佢哋嗰个行业上好范围好大嘅， 即系唔净止话零售买一啲日常嘢，仲有其他业务嘅。 系啦，冇错啦。 哦 ，OK， 好啦，我哋一路睇睇啲相啊，睇下做紧咩可以讲啦。呢、這个就系包装啦， 系啦，包装啦，好强调佢哋本身嘅名啦。所以你佢包装简单啫，一定要见到佢嘅名，永安，永安，一定要不停好似一种催眠嘅感觉。其实系一种即系营商手法嚟嘅， 系 即系一种不停惯性令到你变成咗入咗你嗰个脑袋，潜意识入咗你个脑啦。一见到呢两个字咧，你一定要想买嘅 名贵嘢啦， 名贵嘢啦。咁、所以当然系会将佢哋个品牌嘅名系印喺佢哋嘅包装上， 包装纸啦，最多眼啦，即系等于而家买一件名牌衫嗬，可能几千蚊一件嘅，哇！大佬最紧要个 logo， 系啊，个 logo 喺度耀眼啊，大佬你车后边冇用啊， 冇用冇睇唔到， 系啊， 计要咁钉字睇唔到嘅，要一定要大大只， 啱啱啊，大大只啦，嗱、我哋一路再睇啲相啦，一路飞落去，诶、依位系边位啦？ 嗱，呢位咧就系蔡兴，咁、就系大新百货嘅创办人之一。 大新嗱咁多间四大公司系啦、大新我真系最冷门啦，银行我就听过啫，冇关。 冇关系，冇关系，系啦。咁啊，中英文佢叫 The Sun。 哦， 太阳啊，旭日初升啊。 O K， 咁所以其实嚟讲咧，佢哋本身嗰、那个其实佢差唔多同永安先师同期就开始做，大概就迟可能迟十零年到啦。咁、但系佢哋里面其实里面啲股东咧，大家都有相关嘅人士喺度嘅，即系可能阿蔡氏同阿郭氏之间咧，有啲郭氏嘅股份喺队里面有啲股东咁样。咁如是咧，当然主要嘅创办人咧，一定系蔡氏家族噶啦。咁佢哋创办大新之后咧，但系奈何喺战后冇耐都相继就冇做啦，已经系啦。咁、但系大新亦都系。有一啲好重要嘅感觉，就係佢哋个模式上呢，其实同之前嗰两间呢都基本上係差唔多、 okay. 但佢亦都有自己嘅一套嘅营商方法嘅，咁就当然即係撞啱战后啦，或者系一啲初期咧，可能喺营运方面咧就未能即系 成熟啦， 成熟啦，咁可能就较为早结业啦，咁、样 系啊，所以就完全就冇乜印象哦。 系啦，如果真系要去到某啲年纪嘅人先，仲有啲印象啦，会系 系 啦， 系嗱，依一个招纸包装有几特别喎？ 啊，呢、个唔系招纸啊，呢、个系一个装绸缎嘅盒嚟噶。 哦， 我就好中意呢个盒嘅，呢个盒咧本身咧其实个 size 唔细嘅，成好大盒噶。 哦， 咁佢系装啲可能买啲匹头啊，买啲布或者件衫、做起咗之后咧，就放喺个盒里面嘅。 成件衫套入里面咁样。 冇错啦，咁呢个盒咧有一个天地盒嚟嘅， 是 冚盖嘅。 O K O K， 咁你见到其实佢哋印刷精美啦，同埋用咗当其时一个好靓嘅女士嘅绘画咧，就作为即系一个包装上面一个好重要嘅展示啦。咁、我就觉得咧，其实当其时咧，就无论边一间百货公司，佢、哋都好着重呢个美学嘅，即系本身嗰个包装、因为包装始终其实中国人咧早年我觉得营商咧上咧唔系好懂得嗰个包装嘅策略嘅，但系自从有呢啲咁样吸收西方经验嘅即系叫做开启者之后咧，去做生意咧就好着重呢个咁嘅叫做宣传啊、包装啊。令到大家可以知道佢哋嘅货品，又或者撩起佢嘅购物欲，咁、令到你帮衬啊嘛，梗系要。 哦，呢、這个真系好靓啦，同埋好聪明啦，即系点讲咧？唔会整巢嗰件哦名贵嘅衫， 冇错、 有个盒咁样，即系唔同话就咁样搵纸袋啊包住咁样。我相信咧，三明哥你系咪储埋呢啲好多呢啲？ 我都唔少噶都。 喂，唔系啦，你几时整翻个即系开放展览下你啲展品啦？有冇啊？ 有机会噶、 真系啊， 系啊， 讲真真系要、 因为呢啲其实都系越嚟越稀有噶啦， 系系 呢啲。其实讲紧呢个战前嘅盒啦，头先见嘅嗰啲都系一啲战后冇耐嘅盒，咁、都系一啲较为罕见啲嘅一啲而家仅存嘅一啲盒，因为你知纸盒呢啲经咁多年嘅环境嘅潮湿啊，都可能好多都烂咗啊，咁能够可以揾到一个较为完整啲同埋保养好啲嘅咧，都几难嘅而家都。 系啊，冇错，仲要系战前添， 系啊， 哇，嗰下紧要，唔得啦，真系揾日咧吓，点讲啊？储埋晒你啲咁嘅作品，嗬，你啲纪念品啊，整翻个开放日俾大家睇睇啦。 有机会啊， 系啊，好啦，另外仲有嗱，呢张又系一个花纸包装，又系一个盒嚟嘅，系咪咧？ 系啦，呢个系中华，咁、中华亦都系其中一间早年嘅百货公司啦。咁其实呢间百货公司我所印象中嘅记录应该好短时间。咁、但系我就好几中意佢嗱，如果近睇少少个盒咧，其实佢系有翻佢嗰间百货公司嗰个外貌嘅，见到上面有个塔嘅。 嘅。啊，我覺得好奇怪地咧，其實早年佢哋呢啲喺上海開嘅先施同埋永安咧，都喺佢哋本身嗰、那個公司嘅大樓上面咧，中意整個塔嘅。 係， 如果你睇翻舊相，即係佢哋有一種感覺，好向天天向上啊，或者叫一個塔樓嘅感覺咧，令到自己 高人一等，威 高人一等嘅。即係呢樣嘢咧就好得意嘅，即係好似起摩天大廈咁樣，顯到做鬥高嘛。 係， 咁有甚至乎聞説啦，當年永安同先施開咗先嘅嘛，永安其後嘅嘛。 OK， 永安直頭睇住佢嚟開嘅、 哦， 即係甚至乎話佢又咁高，我 照高過 高過去，高少少都贏佢、 哦。 即係有一種雖然大家同鄉啊，但亦都有即係大家嗰個競爭性喺度嘅。咁、大家都係公平地做生意咧，其實係幾好喎，覺得係。 哦，又幾得意喎！嗱、睇一個鐘，我哋又夠時間。其實咧，我哋仲有啲百貨公司要講嘅，包括可能係國貨公司啦，同埋一啲日資公司啦，咁啊，嗱，我哋帶少少落下一集嗰度講。咁啊，另外下一集仲有個主題添啊，係講一啲售樓書、買樓以前啲嘢喎。唔講唔知，又幾得意喎。好啦，咁下星期我哋再見大家。